第十集，跟你说个好消息。瑞文仔细端详着自己刚刚打过蜡的光亮圆润的指甲，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温小辉恍然大悟，他之前听过八卦，巨星的三个合伙人彼此都想把另外两个挤掉。大概他们合伙建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也没想到能把它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造型工作室吧。如今蛋糕大了，谁都不愿意和别人分了。 你怎么一直站着呀？坐呀。 温小辉虽然有些懵懂，但还是意识到瑞文是想拉拢他。他赶紧坐下了，也许自己的机会真的要来了。 过两天有个邵氏集团举办慈善晚宴在香格里拉，邀请了不少名人，我也受邀了。当天正好要给李化化妆，你要不要去给我打下手啊？ 温小辉顿时激动了，李化可是国内一线女星，跟 Raven 关系很好，平时 Raven 都是带自己的助理去的，怎么样都不可能轮得到她这个实习助理。 Raven 的话直接把她砸晕了。 哎，说话呀，别让我一个人在这说呀。 谢谢谢谢 Raven， 我是太激动了。 要不是阿凯临时有事儿，我才不会带你去呢。你去了就要争气，不可以给我丢脸。 绝对不会。 去买套像样的衣服啊。 是啊。 哎，这件事儿你先别告诉陆凯，免得他又来惹你。 放心，我才不告诉他。 晚上回到家，温小辉缩着脖子进屋了。冯月华双手抱胸坐在沙发上，眼刀子嗖嗖地飞了过来。 妈，你今天好美好年轻哦，看起来羊胎素效果不错。我再让朋友从香港带两瓶回来好不好？ 跪着过来。 温小辉笑着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冯月华。 不要生气嘛，小爱跟男朋友吵架了嘛，好可怜的，我昨晚留下来安慰安慰他。 越打越不听话，早知道当年把你扔垃圾桶里。 我小时候那么漂亮，你才不舍得呢。 见鬼了，你刚出生丑死了，你长成这样，一是我基因好，二是我养得好。 漂亮妈妈说什么都对。 吃饭没有？ 没呢，吃饭吃饭。 饭桌上，温小辉扯了半天无关紧要的，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妈，我有个同事住在西荣路那边，离工作室挺近的，他亲戚回老家了，空出一间屋子。 你想搬出去？ 不是，我哪有钱搬出去住啊，我那个同事胆子小，女孩子嘛不敢一个人住，想让我隔三差五去陪她。我最近太累了，工作室离家那么远，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三个小时，尤其是晚班，到家都半夜了，实在有点撑不住了。我想以后我要是值晚班，就去他那里睡。 安不安全呀？ 没什么不安全的呀，那个小区很不错的。 那你们吃饭怎么办？ 哎呦，两个大活人还能饿死啊？ 那行吧，我也觉得你值晚班回来太晚了，每次你值晚班我都要等到你回家才能睡着觉。温小辉有些内疚，虽然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可毕竟骗了他妈，可他又真的很想去洛邑那里，既不辜负雅雅对他的嘱托，更重要的是他能偶尔从遥远的通勤路途中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真的十分重要。晚上睡觉前，洛邑给温小辉发来条短信： 小辉哥，你在干嘛？ 准备睡觉啊，还能干嘛？ 蹬腿了吗？我在网上给你找了教程，你要是没时间去健身房，可以跟着视频练。 温小辉忍不住一笑，这孩子又聪明又礼貌又细心，什么都会不说，还一点都不傲气，浑身上下简直挑不出半点毛病来。他初始时候的各种担心，在和洛毅相处一晚后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甚至很庆幸能认识洛毅。他拨了电话过去，洛毅清凉好听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喂，怎么了？ 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妈同意了。 哇，太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 不是搬过去，我都说了我不能搬嘛。是这样，我一个星期值三次晚班，下了晚班都9:30-10:00了，折腾回家累得要命。我跟我妈说有个同事让我过去陪她住，我值晚班的时候就不回家了，我妈就同意了。 这样很好啊，冯女士也不会太担心你。 是啊，要不我也不放心我妈。哎，那视频给我留着，明天我就过去试试去。 没问题。 哦，对了，再跟你说个好消息。 嗯，我听着呢。 我们老板要带我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有超多的明星。他是第一次带我出去呢，因为他助理出国了，要不然也不可能轮得到我。我兴奋的都快睡不着了。 小辉哥，你真厉害。 也没什么厉害的，运气好罢了。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你准备的足够充分了，才没让机会溜走。 你这个孩子真会说话。 明天你过来，我给你做好吃的，咱们庆祝庆祝。 好啊。奇怪，虽然跟你才见过一面，可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一样，我可从来没跟谁这样过。 也许是因为我身体里留着你熟悉的血液吧。 温小辉的脑海里浮现了洛雅雅和洛毅的脸，心脏变得柔软起来。 嗯，肯定是。 第二天晚上，温小辉值完班就直奔了洛毅家。虽然已经是晚上10点，可别墅灯火通明。一进门，桌上摆着精致的菜肴和点心。 你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啊？ 你不是说你晚上吃不好吗？要是一直有客人，连口盒饭都吃不上。 温小辉感动坏了，就是他妈对他也没有这么细心。他忍不住捏了捏洛毅的脸蛋。 你小子，谁嫁给你绝对修了8辈子福。 快吃饭吧。 嗯，下次可别做这么多东西了。晚上吃东西很容易胖的，我腰围一定要控制在70以内。 不如早上起来跟我一块跑步吧。 不可能，我起不来。 那我把你扛出去，你马上就醒了。 温小辉一个机灵，感觉被电了一下。他定了定心神， 坚决不去。一天之计在于能多睡10分钟。 洛毅笑着摇了摇头。吃完饭，温小辉摸着肚皮躺在沙发上看综艺节目，被逗得哈哈大笑。洛毅收拾碗筷的功夫，还不忘给他榨一杯果汁。 啊，谢谢。 温小辉被伺候得开心极了。在家里，他要是吃完饭像废物一样躺着，他妈绝对要拿鞋底子抽他。正看得开心呢，洛毅突然坐到了茶几前。近1.8米的个子把电视机屏幕整个都挡住了。 哎，你别挡着我。 小辉哥，送你的礼物。 啊，你干嘛送我礼物啊？ 祝贺你事业的进步，也纪念我们相识。 我都没给你准备什么。 你来到我身边，就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温小辉感觉一股热气直冲脑门，轰的一下子脸颊都烧起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对着一个15岁的少年脸红。 赶紧接下礼盒。 太有心了，谢谢。是什么东西啊？ 你打开看看吧。